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哎，今天超级体验团呢，我们把刚刚超级体验的一件事呢跟大家来做一下分享，同时呢也是可以说算是一个这个不是特别新的话题了哈，一直大家都在讨论。 嗯， 同时在前两天我也看到了国内的运动品牌出的一个大概年中中间的中， 嗯， 年中的一个收入的一个财报。 嗯， 哎呦，哎呀，这个在这种疫情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增收30%多， 嗯， 就国内的这么一家品牌，基本上它的得益是来自于在去年年底研发出了一款新款的碳板跑鞋， 嗯， 在今年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嗯， 啊，有它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跟大家聊一聊碳板跑鞋的超级体验， 嗯， 论论是刚刚花重金， 重金，重金啊， 是重金啊， 斥巨资， 斥巨资，巨资啊，购入一款碳板跑鞋， 嗯， 那么在买完之后呢，也穿上碳板跑鞋跑了几下， 嗯， 我俩也做了一些交流哈，啊。今天我们把这个碳板跑鞋这件事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先说说论论，你这个穿碳板跑鞋跑步跟不穿碳板跑鞋跑步的直接的不一样的感受吧。 快啊， 就是快啊，好吧， 啊，斥巨资就是为了变快嘛，至少在这个装备上哈， 嗯， 不能丢哈，装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的手段。其实我觉得我说这个碳板跑鞋哈， 嗯， 不应该从碳板跑鞋开始说，我应该从再上一双鞋开始说， 哦， 因为其实我跑步的这个年头虽然比较久，但是对于装备本身哈，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的热衷于去研究啊，就觉得够用就好， 嗯， 所以呢其实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我都穿的是一款主要作用是这个减震的鞋， 嗯， 就是我最开始刚接触跑步的时候，一个这个日本的品牌哈， 嗯， 这个熟悉跑步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 亚瑟士 啊，做减震啊，做的非常的好啊，所以最开始入门的时候呢，我就一直穿他那个减震款的跑鞋。后来他后边连着更新了几代，我应该是一共买了4双， 嗯， 但四五双，但都是同样的一个性能啊。他这么多年也都是一代一代在更新， 嗯， 技术可能稍有改进啊，但基本上都是减震性能为主。一直到今年的，其实到去年开始，我就慢慢会发现，哎，怎么大家开始都不穿这双鞋了？ 嗯。 本来我 都换了新款的鞋， 都换了新款了啊！我刚开始跑的时候就觉得，我周围最开始一起跑的朋友全穿的是那一个品牌的那一款，那基本上也都是类似的这种功能。 嗯， 后来到前年、去年的时候，我慢慢开始发现，哎呦，怎么好像大家都开始换鞋？说是大家水平都提高了吗？还是这个跑鞋的这个功能，或者说跑鞋的它的整个的科技有新的突破跟发展， 嗯， 然后去年我开始慢慢研究这个问题，然后也跟做客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来聊哈，聊跑鞋。后来我发现，嗯，还真的是哈，现在减震款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哈。 嗯， 有一个这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哈，我们也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就是日本的那个箱根一传啊，这个比赛哈，一个大学生的接力赛，日本国内非常火。我看过一个文章，就是关于过去的近10年参加箱根一传的，每年大概都有200多名选手要参加。 嗯， 他们穿的跑鞋的品牌的分布，你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趋势，在10年之前，几乎所有选手都是一水的 亚瑟士， 而且就是日本本地的品牌，一直到了今年。我们发现几乎一水不是全部哈，但是零星几双不是耐克，其他的已经全部换成了耐克的碳板跑鞋哈，这个是非常明显。包括我们看中间几年这个趋势的变化哈，我们如果能够用这个统计的这种曲线把它统计出来，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变化。然后我就发现啊，原来真的是不一样，我可能应该换鞋了。于是在今年初的时候，我先 斥了一笔小资啊，换了把我的 小资 斥了一笔小资啊，把减震鞋先换掉了，买的呢也是一双训练鞋，但那个训练鞋没有碳板，没有碳板，但是呢减震功能已经没有了，它前掌有气垫啊，这样的话前脚掌着地确实速度会比减震款的要更快， 嗯， 但是感觉确实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之前穿了很多年的那种缓震的，就感觉穿上去的脚感，包括每一步踏出去的时候，鞋带给你身体的一个反馈啊，你脚蹬地带给你的反馈都是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换了那双鞋之后，还真的适应了一会儿，适应了大概得有半个月的时间吧，啊，半个月的时间适应完之后，就觉得啊，确实不一样。这个虽然没有缓震的，但是作为速度来讲，确实要比缓震款要更快，因为缓震我们都知道，它主要就是起一个缓震的功能，它对你的速度不仅没有什么帮助，可能反而还有一些拖累，因为它底儿非常沉，就底儿沉才能缓震嘛，对吧？所以我后来买了那双鞋之后就觉得，哎呀，确实速度能快起来。再有，我们之前这个超体加速日记一直在说哈，我们要挑战一个10公里，所以我也是因为想挑战10公里，怎么能给自己多加点砝码，多加点保障啊？就觉得装备上咱还是斥巨资就斥了吧，穿一双正好也体验体验。后来穿完之后啊，真的，我印象特别清楚，我第一次还没有敢买啊，没有敢买。我觉得现在这个因为都是网络购物嘛，从网上买，觉得还得试一下，去看看号码啊，看看究竟适不适合你的情况呀。 嗯， 我就先到店里边去试穿了一下，我试穿都没跑起来，我就是单脚试穿，那是我第一次穿碳板跑鞋，虽然我。大概知道它能带给我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支持和反馈， 感受了一下。 对，但是我第一次，当我真正穿进去，第一次踏出第一步的时候，还说实话还是挺震惊的啊！我觉得哇，现在这个科技就名副其实，就像我跟宋阳我们之那个私底下聊，我们也说啊，名副其实就跟脚底装了弹簧的感觉似的。 对， 就在你我就单脚穿，就走了两步都感觉啊，那个鞋一直在把我。再 往前推 啊，往前弹，我觉得这些确实穿上肯定能快。果不其然，啊，穿上之后第一次我应该就是跑了一个5公里，当然距离也不是特别长。那再加上这个夏训，我们一直跟着这个超体加速日记，我们在练哈，也跟大家来分享，练得比较勤，所以速度还是明显提升了很多的。基本上我那五公里的配速提升了差不多得有半分钟吧。 哇，那太快了， 差不多得有半分钟。 所以刚才王论论是用一个为什么买碳板跑鞋，以及之前整个的经历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这个经历过来的， 对， 对吧？ 嗯， 那这款鞋应该是你穿的第一双碳板跑鞋， 对，第一双碳板 跑鞋，之前没有 穿 碳板跑鞋，所以你直接就上了一个最顶级的碳板跑鞋， 嗯， 对吧？ 对， 那你有看你的数据吗？就是它在数据上的表现，为什么你能够配速快呢？ 哦，看了，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现在都这种智能运动装备嘛，这个也不能落下哈，鞋不能落下，别的装备也不能落下。我每次练完之后，这个数据我还都是很关注的。其实我觉得鞋带给我们主要的变化，无外乎就是几个数据，心率不会变的。就是你的心率，这个对是鞋无法去操控的。鞋能带给你，你所谓为什么快呢？我觉得第一是，你看你的步幅， 步幅就每步的距离，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步频 ， 嗯，因为不同的鞋可能会让你的步频会发生变化。比如说鞋重量比较大，你的步频相对肯定也就会低一些啊，重量比较轻，步频就会高一些。再有呢，就是还有两个数据我特别有意思，一个叫触地时间，触地时间还会不会有？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的左右脚的触地平衡啊，我觉得就这样。触地时间，我换完那个鞋之后，跟之前几乎没有差别，几乎没有，稍微快了一点点，也可能是因为我那天。心理上哈，就是觉得啊，换了双新鞋，觉得自己会快点，所以无形当中可能也稍微加了点力，比我平常日常的训练可能稍微加了点速，但是触地时间确实变化不大。我日常的触地时间一般是240毫秒，那天好像是230多，235左右，稍微快了一点点。而左右脚的触地平衡也没有差别，我左右脚触地平衡还是比较稳的，就是基本是50:50。 最大的变化就是步幅。 最大变化确实是步幅。我之前在三伏天，我们都知道三伏天因为天气比较湿啊，本身你的这个能量的调动就会比较困难。我三伏天跑的时候，步幅只有0.8到0.9米，也就是80厘米到90厘米， 不到一米 之间啊。当然，在之前春天的时候会好一些，春天的时候能上到1米1米出头，当然在夏天只有80到90。我穿那双鞋之后，步幅达到了1.13， 1.13。 我算了一下，几乎涨了40%。就是换句话来讲，我换上那双鞋之后，带给我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之前迈一步，现在能迈1.4步。基本上这个变化，这是变化最大的，就跟我们刚刚分享我穿上这个体验，说就跟弹簧在往前推你一样，就感觉每一步，你跟之前使了同样的力，但是你的步幅。 所以说到这个碳板跑鞋，我是有过几双碳板跑鞋，我是从最初的那个，4%，就开始穿，然后到next%，然后再到Alpha Fly， 就是它也是有一个不断的那个碳板不断晋级的过程。然后国内的品牌的碳板跑鞋我也穿，从特步的160X 到160X Pro， 然后到亚瑟士出的碳板跑鞋我也穿，它叫半碳板，它不是全脚掌碳板，它是前半掌的碳板，再到那个索康尼 啊，索康尼， 索康尼的碳板，我也穿，也穿过，还有是阿迪达斯出的碳板，我也穿过。最神奇的是，今年我还穿过了，North Face 出的越野碳板跑鞋， 越野碳板跑鞋， 哎，我也穿。那花多少钱？ 是啊，我当时就说一笔笔的巨资啊，都是 不够用啊，都用来买鞋了啊。但是真的你会发现，随着科技的进步，碳板跑鞋的出现确实改变了，不仅仅是叫大众跑者，也改变了很多职业运动员，他们跑步过程当中的成绩，那天奥运会，就是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我跑步，就是录咱们超级加速，一边跑一边想一个问题。东京奥运会，中国男子马拉松最好成绩是杨少辉，跑进215了，好像是214多少多少，跑进215了，也创造了中国马拉松男子运动员在奥运会当中的最好成绩，214，对，不到215。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就是都说最近几年中国马拉松是极大的进步，我同意，是大众跑者确实进步，确实太人也多，然后呢成绩也越来越快，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啊，但是对于职业选手来说，究竟是进步了吗？这些年来，中国马拉松记录，国内的马拉松记录是男子是2小时08分15秒，这是在世界田联里边能够查得到的，2008年创造的，任龙云，那么中国女子马拉松记录了，那就更快了，我估计现在很难有人说2小时19分30秒跑进220了，应该好像也是2008年创造的，就是现在中国女子马拉松的成绩，你能够跑进2小时30分，已经很厉害了，就你要跑到226、227，女子来说已经绝对是冠军了，男子能够跑进210， 基本也是冠军 了，就很厉害了，就是国内现在有5个人，6个人吧，跑进2小时10分，但是现在咱穿的是什么鞋啊？现在穿的可是碳板鞋，碳板跑鞋。你的装备，你的身上穿的衣服和短裤都是雨量级，叫雨量，就是非常轻的那种。你想，那2008年那会儿穿的是什么鞋？对吧？就是普通的那个减震型的跑鞋。2008年没有碳板跑鞋。 对， 就是你之前的成绩都能够跑到208。那么那会儿不仅是任龙云，还有胡刚军啊，就那些马拉松非常厉害，都说。采访他们说，他们那会儿跑进210，基本上在训练的时候都是家常便饭，在训练的时候啊都能跑进210。但现在为什么碳板鞋出来了，就是我们职业运动员的成绩，那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所以是由碳板鞋引发的这样一个思考。你要都换成普通的鞋， 你再跑， 你看看你的成绩是多少呢？ 是。 那换句话说，其实碳板鞋给我们的推力、助推力是太强了。所以呢，今天咱们来聊碳板跑鞋。你记得在2019年底，世界田联还禁止过一阵儿， 是， 叫争议嘛，它也不是禁止，是争议。 对， 后来是到国际田世界田联去调查，最后出了一个相关的规定， 它出了一个标准， 哎，就厚度， 它就厚度出了一个标准，对， 你的碳门跑鞋的厚度不能超过多少厘米， 对， 你只要是在这个厚度范围里边的，那都是可以的， 嗯， 如果你穿着厚于多少厘米的那个碳门跑鞋，那么成绩是无效的， 对，嗯， 大概是这样一个世界田联的这么一个关于碳板跑鞋的一个调查， 是， 这事儿是谁干的呢？ 嗯， 不能说谁干的，谁举报的呢？ 谁举报的？ 运动员举报的。 嗯， 是跑步比赛当中的职业运动员举报了其他的获得了名次的运动员， 他作弊啊？ 对，说他们采取了不正当的竞争方法， 嗯， 获取了比赛的胜利。 嗯， 那什么不正当呢？说他们穿着了碳板跑鞋。 嗯， 然后人记者，那你也穿啊？ 嗯。 说我赞助这品牌没有啊 急了 急了， 于是举报， 对，于是就2019年发生的事儿，也就是说很多运动员他在比赛时候穿的鞋子只能是他赞助品牌的这个鞋，你不能随便穿， 嗯， 啊，你签了协议的嘛，但是这个品牌又没有碳板跑鞋， 嗯， 那几个人呢，人家就能穿碳板跑鞋，所以他就说你不正当竞争， 嗯， 那会儿新闻就真是满天飞，说碳板要被禁了，什么要被禁了，那最后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情，国际叫世界田联并没有禁止碳板跑鞋，而是给出了一个标准， 对 啊，那就可以，所以在今年的你看东京奥运会上，你就看这些马拉松员，应该所有人吧，所有人啊，差不多大家可以看看，几乎都是穿着的各个品牌出的碳板跑鞋， 碳板跑鞋，对，嗯，也是因为最开始有人做了哈，就像刚刚孙杨说的，有的品牌那不能让运动员光去举报别人，我也得做呀，所以现在就反正各个品牌 全都出， 全都出啊，所有的全都是在做碳板，你看去看，你想买在市面上买到没有碳板的、 啊、还是没有碳板的多、 啊、还是没有碳板，对，但是你想找哪个品牌说现在买不 到哪个 品牌 没有 碳板跑鞋， 对 对，非常少，上至国际，下至我们 国内 的品牌， 国内品牌、嗯、对，国内的咱们就多说几个吧，你比如说 李宁 啊、 嗯， 然后特步， 嗯， 安踏出没出碳板跑鞋、嗯、安踏反正收购了好几个品牌，里边肯定有碳板跑鞋的、 嗯、 这个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包括中国乔丹啊也出了碳板跑鞋 啊，乔丹也出碳板跑鞋， 也出碳板跑鞋、嗯、 啊，那国际上大品牌我就更不用说了， 对， 耐克最早做碳板跑鞋的、 嗯、 然后阿迪达斯现在也出了碳板跑鞋、 嗯、 索康尼， 嗯 啊，这都有碳板跑鞋， 是 在 HOKA 对 啊，碳板跑鞋 是、嗯、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刚我们说到这个话题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这种运动装备的这种进步啊，我们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看待的，因为我相信在未来肯定还会出现比碳板跑鞋技术更厉害的鞋，给我们更大的支撑，但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技术新进来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东西算不算作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在足球，踢足球，因为踢足球之前我们知道现在踢足球鞋我们叫做钉鞋、 啊、 下边都是带钉子的，因为踩草坪嘛，钉子又抓力，我们现在看很正常，但是在很久之前其实足球鞋是没有这种钉鞋的设计的、 嗯、 这不是一个通行的这样一个标准，这个事儿呢是在应该是在70几年的时候啊，有一次这个世界杯赛上，当时呢德国队哈、啊、他们的赞助品牌是他们本国的企业阿迪达斯， 嗯， 然后阿迪达斯呢，因为那年比赛他们赶过一场比赛下大雨，然后下大雨那场比赛呢，阿迪就给他们专门准备了一双雨战的鞋、 哦、 那个鞋下面是带 钉子的， 后来就因为那场比赛，因为下着大雨，天气条件非常不好，德国队穿着着那双钉鞋 防滑鞋 啊，肯定就比对手的发挥要更好一些， 嗯， 从此钉鞋这个技术才慢慢被引入到了足球事业当中，现在成为了足球比赛当中的 标配， 一个通行的标准。所以说，当时新技术出现的时候，我猜想哈、啊，可能另外一个队跟德国队就说他们这鞋子没有钉子，这算不算作弊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争论肯定一直会存在啊。包括今天我们说的是鞋，其他的装备其实也会有，因为各个运动其实我们说还现在也有大部分的运动都是要借助器械来完成的，比如说你的自行车也好，啊，比如说帆船帆板，那么借助器械的，那你的器械的这种科技的进步，或者说制造工艺、制造水平的进步、 嗯、 那它算不算是你运动成绩本身一部分的体现呢？我们应该怎么看？ 刚才你说了一个钉鞋的由来啊、嗯、碳板跑鞋你知道怎么来的吗？ 嗯， 就是它的那个为什么要做碳板跑鞋、 嗯、 其实 长距离啊，我们就它是由短距离啊引发而来的。 嗯 嗯，还有很多人在说呢，说哎呀，你看你马拉松都有碳板鞋，这你给短到一百米、二百米选手你啊没有二百啊有二百一百米、二百米，然后四百米都穿上碳板鞋，人不跑更快吗？反了， 嗯， 其实马拉松碳板鞋是从短道而来的，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过这个短道的跑鞋， 嗯， 其实我们可以去买那个短道的钉鞋， 嗯， 就是田径场的短道钉鞋，最早的短道钉鞋底下啊是塑料的， 嗯， 是硬塑的， 嗯， 它比较坚硬，那底下在硬塑上面然后再加钉。但后来呢一些这个做短道跑鞋的厂家叫为了轻量化， 嗯， 对吧，那什么轻啊，碳轻， 嗯， 碳比硬塑料它还要轻， 嗯， 它又轻同时它的硬度又高，那它就很坚强，但是它怕什么，怕摔， 嗯， 然后怕折啊， 嗯， 就是怕砸，它就叫比较脆，但是硬度很高。于是呢它就做了一个贴合的一种模式，把碳板为了减轻，就是减轻这个跑鞋轻量化，把碳板和硬塑相结合。 嗯， 为什么呢？这样你比如说原来都是硬塑料，你去掉一半换成碳板，你不就轻一半重量吗？ 是 一开始这样的一个考虑来做短道跑鞋，结果做完之后发现，哎，这个碳板不仅轻，同时它有回弹力。 嗯， 你在跑的过程中你每跑一步它有个向前冲的回弹力。其实你看短道跑鞋上现在就开始什么叫全碳板， 嗯， 已经很多都取消硬塑，塑料都没有， 全碳板， 全碳板，当然碳板的工艺在不断加强，所以它也有了韧度和强度的这种兼并，从那儿来的。 嗯， 短道早就在用这种碳板的往前有这种弹性的这么一个鞋。 嗯， 那我们刚才节目里也说了，这个耐克， 他 发现在短道上已经这样，那么在长距离，原来我们说的这种中底就是泡沫嘛， 泡沫， 中底泡沫当中，如果我们加上了碳板，会不会产生跟短道一样往前的助推力呢？ 嗯， 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把短道的技术放到了长距离的这个跑鞋当中，结果发现，哎，还真有用， 果然厉害 啊！对，果然厉害。当然这个世界田联也已经出了这个标准哈，这不算作弊。现在看来但凡是大赛，所有的职业运动员无一例外的全都穿着这种碳板跑鞋，尤其以基普乔格为主。基普乔格大家注意啊，基普乔格破二，当然不是马拉松啊，叫马拉松距离突破两小时，那次穿的就是被世界田联禁止穿着的违规的那款叫违规的鞋，它也叫阿尔法 fly， 但后来的阿尔法 fly 呢就因为世界田联出这个标准改了一下，所以基普乔格马拉松距离突破两小时穿的那款是厚的，现在他奥运会穿的这款是薄的啊，他改了一下整个底的这个高低的结构。行，那咱们来聊了一期碳板跑鞋啊，这个你别看人家穿有用，咱穿也有用， 有用，肯定有用。 但是这个用处是不是咱一定要求这个用处？比如我们跑十公里，为了突破一成绩，想一想，不借助这鞋，可能不调表不行， 可能够呛，可能够呛。 当然，对于普通的马拉松爱好者来说，哎，是个鞋就行。 对， 啊，对吧？只要是个鞋， 嗯， 啊，是跑鞋啊，这个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身体脚踝。 对。 那就可以，而且呢有一种新的训练方法，这个大破节也参加的是美国的俄勒冈训练， 对， 在俄勒冈训练里面有一个就是叫做推崇的叫极简跑鞋， 极简， 你别穿碳板，也别穿那么厚， 就穿个什么功能都没有的 啊，最好光脚， 功能都没有， 不扎脚，最好光脚，叫极简，这样能够发掘出人体最大的潜力。好，行，那期节目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运动的你非常自律， 来来来，各位学员，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我提醒一下饮食问题啊，鸡蛋清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对于我们锻炼肌肉非常有帮助，但是蛋黄脂肪含量高，要是想健身增肌，必须远离蛋黄啊！ 好嘞，好嘞，好嘞！ 于是你开启了自律的健身配餐。 小明哥，这仨蛋黄就这么给扔了，你不心疼吗？ 健身为修身，节俭更养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身心自律才是健身达人。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大家好，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骑行爱好者，也是马拉松爱好者张宇。张宇你好。 那大家好，我是张宇。 另外一位呢是同样是马拉松爱好者、体育运动的爱好者蔡超。蔡超你好。 大家好，我是蔡超。 我们三位呢都是铁人三项的爱好者啊，其实我们也都骑车。那么针对于最近啊一篇媒体报道出来的，在北京长安街上的打引号的飙车族啊，包括打引号的赛道，这个事儿呢应该好好的管一管。众多的声音出来之后，我们分析分析背后的原因。在上一期的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已经说到了原因，为什么选择长安街，没有行叫非机动车道，没有行人，没有电动车，那相对于自行车爱好者比较安全，对吧？那么确实客观存在的现象是，按照道路交通法规第57条，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时速不能超过15公里，确实你违规了。第二呢，也不叫所有人都违规啊，部分人违规啊。第二呢，确实有存在部分骑行爱好者占用机动车道，以及叫集团军行驶前进这个过程，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第三，出现过曾经的这个叫做交通事故， 对， 让大家对这事儿有了这个新的一种看法。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最后讨论到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能够让这事儿能够以后更好的去化解。一个就是大家骑车这两年的需求大了，原来谁花那么多钱买自行车？ 对， 没有吧？ 是 这几年才出现的，哪有那么多骑行爱好者？原来就是自行车，叫中国是自行车大国，不叫自行车强国。咱们都是骑车叫通勤工具，骑自行车上下班用的。现在呢，骑行变成一项运动，那运动之后你会发现，每小时15公里根本不能够满足我们叫骑行运动的需求，是一小时15公里。太慢了吧，咱怎么在30起吧，30公里以上我们都嫌慢。你要真是配备一封闭轮，骑一个碳架的车，你都不好意思。那你至少要骑到每小时40公里以上。那上期我们又说到了，如果你骑到每小时40公里以上，你就违规了，你在哪骑都违规，在哪儿骑都违规，只要你上路就违规。那怎么办？那对于这骑行，上什么地方去骑呢？所以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就是针对于骑行爱好者，自行车已经成为运动之后，相关的管理部门对于管理政策规定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相应的升级，以及服务性的一个升级。好了，两位，咱们在这说这话题，说一说在国外或者说一些叫自行车运动大国、发达国家，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其实几位也都有过相关的经历。我先说一个，我跟张宇在2018年去新西兰，当时我们比那个新西兰的那个铁人三项。前两天没事嘛，就是那小镇陶波很小，那个地儿就逛，逛着逛着看一森林就有一比赛，那比赛呢就是当地小孩参加的，但我们还看半天，有那小孩骑那平衡车，平衡车玩山地自行车的那个赛道，家长在后边加油，砰就骑出去了，我们当时就特别羡慕这个地儿。就是你开车从城里边出来不用10分钟嘛，就到了一个你可以玩那个森林穿越的这么一个赛道，而且是不是人工的，那真是原始的， 就是原始的，拉根绳就是赛道了。 对， 拿点装桶以为， 特别羡慕。 对， 所以当地骑行好像是一件很容易的一件事啊。 确实是，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去，咱们如果去像包括去陶波呀，包括咱们去那个欧洲那小镇，他们其实就是在这个城市之间骑车，这个是没问题的。他那道路也就是双向单车道， 对， 然后自行车跟机动车是混行的，就是会互相礼让罢了。但是我说在就是城市，我去这，比如我去那个美国的那些城市，你也能看到这些骑行的爱好者，他其实跟你在长安街看到的状况是一样的，他们也是会占用机动车道。 机动车道， 包括新加坡，他们好多这些国家，日本，只要你骑的是公路车， 嗯， 真的他就是这样， 他叫占用还是叫借用？我觉得这个一个词儿的偏差也有不一样的结果，就你长期占用是占用， 哎，你临时借用是借用啊，也不太一样。 我好像在北京来讲，骑行环境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它有非机动车道， 有， 我没见其他城市有非机动车道这个选项，除了人行道就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就是跟机动车道混行的，一直就是 英国有， 就是很少城市有，真的是很少城市有， 包括上海，我觉着非机动车道就比北京少很多。 对，其实外边就是不是，我看好多那个非机动车道那个自行车是画在那个人行的， 就是 共用对吧？就是它是共用，因为它也是觉得是通勤用嘛，你通勤就不会那样，你真的是骑公路车，它不会在那个上面骑的， 对， 那很危险，因为你随便一蹬就会撞上人， 嗯， 它只能去那个机动车道去。就不是借用了， 嗯， 我觉得就完全占用， 嗯， 他全程都会占， 所以就是这样看来，其实北京的自行车道其实做得非常好。 对，北京是一个在骑中国的骑行爱好者非常羡慕的一个 很友好的一个地儿， 非常好的地儿，就是他至少 都能骑车， 至少这个在正常的这个四环以内的好多这个老的道路是完全有这个非机动车道，很宽的， 嗯。 是非常好，而且还有树，对吧？就是它非常好的一个骑行环境了。 是，反正从我们家到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建国门办公区，我开车的话，其实不远，5公里多，不到6公里。 嗯， 开车的话要1小时早。 嗯， 我骑车的话大概就20分钟就到了。 嗯， 而且我现在想呀，全程好像都有自行车道。 对。 对， 而且它是不是说光一自行车道，它有可能直接给你分离了？ 它两边给分离了， 对，它完全 那个隔离装的那个， 对，那机动车想开都开不过来， 对， 就是撞不着你那种，都是分的很， 嗯， 分的非常好。包括这个那个长安街旁边还有一条路叫前三门， 嗯， 那边也是非机动车道，也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不去那边骑？因为它还是没有长安街宽。长安街是， 我觉着北京的骑车的路主要还是为了通勤，而且现在好多自行车的道路，它都会有公交车进站的情况，还有旁边都变成车位了， 嗯， 还会有车辆机动车进出的情况，而且北京又是电动车感觉比较多，还有包括好多老年代步车都会抢这个非机动车道。虽然多的话，比如说我想练骑车，这些虽然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道，但是我也没法达到一个，比如说我说练骑车能达到我的想要的速度， 嗯， 或者是想要的这个强度都达不到。 所以我刚才蔡超我觉得又说到一个核心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嗯， 就是我们究竟是通勤， 对， 还是运动训练， 嗯， 这是两回事儿， 嗯， 就是如果说是通勤的话，我就不会出大问题。 对， 你说你能骑15公里，每小时15公里挺累的， 对， 你要骑共享单车，你蹬到每小时15公里，就咱们这夏天温度这么高， 嗯， 冬天刮风， 嗯， 我就骑不到。你要舒舒服服骑每小时10公里。这就不错了， 对，12-3 啊，12-3就不错了， 嗯， 而且前面有挡，后边也， 嗯， 你电动车一起走， 对， 也不出事。核心就在于，包括这篇文章，它核心就在于针对于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 对， 嗯， 这个就麻烦了， 没有地儿。嗯， 其实你要超过125公里啊，跑步有时候都能超过125公里， 对，跑快的那种， 嗯，是不是也违规了？ 嗯， 非机动车道不能超过每小时15公里啊。 嗯。 咱们要跑步的话，15公里的配速3分半差不多， 嗯， 3分半大家跑快点能冲起来，3分半嘛， 嗯， 三分配速就是每小时20公里了， 对，3分半4分， 四分配速就已经是 15-16公里，4分， 嗯， 对， 四分配速的话，针对于很多有过这个训练的朋友来，挺容易达到的。 好像能进三的人都能超速， 对，半精英都可以达到。 你这都超速了，你违规了。 能进三跑马拉松能跑进3小时的，基本上都可以有超速的能力吧？ 你这不都超速了吗？那人说非机动车道不能超过125公里，人跑你也超速了。 对， 在这种情况下，我特别怕什么？其实之前张宇在节目上也提醒过，特别怕停好的车突然开车门。 嗯， 那个特别危险。 嗯， 你一开车门，你真的是不知道，你就撞上了。一撞上那个速度，你的很容易受伤。 嗯， 所以就是主要这篇文章以及我们想说的更多的解决的问题，就是针对于运动爱好者来说怎么办？ 对， 嗯， 我觉得就是北京这么大，比如说我想找一个除了长安街之外，能让我练习一个，比如骑今天晚上骑2小时的一个比较安全的，我又能健身的这种专门的骑行道路，我是找不到的。 比如说我去国外比赛啊，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在一些大的城市，比如说西雅图，比如我去的那个洛杉矶，它在比如说靠它的大海的一个公路边上，都会有一个专门的骑行道，铺着红色的这个步道，右边一般是跑步，左边是骑行，上面画着一个自行车，这块是专门给这些人骑车的。那一般特别你要想骑车，你特别早五六点六七点出来，基本上你就可以骑起来，没有人。在西雅图呢，是它在一个市郊，离城市非常近，整个穿越整个西雅图这个，它也是靠海，西边整个都是有骑行道的。所以我在这块跑步的时候，我也看有些人他通勤就是骑着公路车，穿着那个比较运动的衣服，但是他背着书包，穿着锁鞋，也是骑车去，又锻炼然后又通勤了，结合到一起，也有专门骑车的人，就是骑公路车的，不是通勤车的人。 对， 他有一个训练的地方。 北京专门的自行车道也有，也有，就是在我记得通州其实就有，通州有那个，在运河公园边上啊，漕运码头那儿，他好像修了一圈，一圈是十公里。就是写的底下就是写的那个自行车，它叫环什么骑行，十公里。当年应该建成的时候，应该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叫市民大众健身的一个工程嘛。你就是可以在上面骑自行车。我去过几次，当然不是都是骑，不是为了骑行去的啊，其他事儿去，没看见骑自行车了，都是看到的都是电动车以及三轮电动车，在那个自行车道上去骑行。你说有没有？真有，但是有没有人在那骑？不多。刚才才让你说的那个，我想起另外一个地方，在2019年，当时我去德国慕尼黑。德国慕尼黑呢，它在慕尼黑城市的中间 有个大公园， 它那公园特别逗。你说在德国慕尼黑那公园叫做英式公园，叫 England Park， 对，叫 English 还 England Garden， 对， 又特别大， 特别大，里边还有瀑布呢。我 也 去过， 你也去过是吧？ 还有好多人在那晒太阳。 那是很好，那是它是分成两段，也跟咱奥森一样，奥森是南边北边，它也是中间分开的。 对，它一条河。 特别大。 那 个里边我有一个惊讶的点是什么呢？它那个有路标标志，一个路标写的是步行，就是人走嘛，走路是一个是单独一条路，就步行的。还有一条路呢，是一个人走，就是标志啊，拉一小孩走。也是一个单独标志，就是这条路是一个大人拉一小孩儿，哦，你就知道这个可能有小朋友在走。另外一个边，它有个专门的自行车画的一个标志，它几个道都是分开的，不是一个道啊，有自行车道，还有一道是一匹马，是画了一个马。我说这地儿还能跑马呢？ 可能马车吧。 马。 嗯。 然后那个路呢，它的土质叫它的。地貌都不一样，跑马那条路呢，真的就是你看上面有马蹄印，而且那个都底下是软土。我说这个地儿太逗了，马从哪儿来？我没看见马呀。我在那地方一共待了四天，有一天晚上真看见人在那上面骑马，就是咔咔咔咔，要很快的骑，咔咔就过去了。因为他知道在这个马走道上不会有人，不会有车。就是但也没有隔离，没有硬性隔离，他可能已经形成一种意识了。我看完之后发现这个道千万不能上，真的有人在跑马，他停下给你撞撞怎么办呢？但那个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把每一个运动的或者说你的属性全都给你单独规划出来，你可以在那里边来做各种各样的运动，而且互相不受影响。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人也去过。 对，那个地儿我也去过。 挺美的。 对，而且特别大，就在城市中间。它的那个那河还有一个小瀑布，还有好多人在那玩冲浪。 对对对， 我记着 那地儿。 然后就是比如说像苏阳刚才说的，通州有一个骑行的公园，十公里，也是一专门的步道，应该挺好的。但是比如说像你说，如果现在有人在上面遛弯，或者是有电动车在上面走，我就不太敢去骑车了，因为很危险。它的速度啊，或者它的这些突然停下来进哪儿了拐哪儿了，我没法掌控，我就不敢去那块去骑车了。 对，你说所以硬件设施现在咱们还在不断的建，也有。 对， 它是一个同步提升。 你 硬件上去了，软件就是人的对这事的心理，你也要上去。 对， 相关的管理规定服务措施你也要上去。 对， 那水桶才不会漏水嘛。你有一个板短，它还是漏。 而且我其实最害怕的就是比如这个文章出来，毕竟在北京现在开车的人多，骑自行车运动的还是少数，就特别怕就是这个文章发出来，好多人觉着应该是把这些整个取缔。 嗯， 因为自行车项目毕竟还是一个奥运的项目，也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的一个运动的方式，特别怕有关部门啊，或者是这个大家呼吁啊，把这个一刀切，就说你们都永远不能这些快什么样能达到什么样速度的车都不许上自行车道了，或者是不许怎么样，那我觉得就是就是太一刀切了。 我应该不会。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之前节目聊过嘛，就是自行车速度骑多快取决于人。 对。 他那你说我们骑一个赛车，那我就按照每小时10公里骑，那也不违规。 那倒是。 他不能因为你的车型是什么样就不让你上什么路。 对。但是呢，比如说像刚才说慕尼黑呀，包括美国一些城市，它有一些专门的自行车道路，然后也有地儿去练，也跟它城市的这个背景有关，比如它的人就是少，城市的这个集中度、密度也没有咱们大。咱北京是一个人口特别大、特别多，然后各种交通工具都混杂在一起，然后停车呢也是不好解决，就是也不能说为了你这些骑公路车的人，把这个专门这车道都腾空啊，或者是解决这些需求也不现实。但是我想的解决方案呢，比如说一个是在城市附近，像刚才孙杨说有一个通州的，但是其实离大家还是不是有点远？ 那看你住哪了，你要住通州就离你近了，对吧？ 比方说像那个咱们大家都爱去的运动公园奥森，它周边能不能一圈开发出一个专门骑行的路线呢？或者是比如说朝阳公园这一圈，它已经有现有的公园周边，如果开发出一个现有路线，我觉得比较现实。还有比如说咱们现在人这么多，大家没有地方去练这个公路车，能不能多组建一些比如说骑行的场地，或者是室内的，或者是骑行台这种组织组织。而且我觉得今年骑长安街的人多是因为今年没有比赛了，像以前比如说我是一个自行车爱好者，我每个礼拜我都报上各种各样的铁三骑车活动比赛，这些是相对安全，因为有组织者，有保险，有这些保障呀、后援呀什么的，我就参加这个就完了。 在相对安全的这个赛道里边 去 过瘾。 对，包括比如像咱北京的金海湖什么的，这个一骑也40公里山路，还都封路，特别的安全。130也有这些铁三的比赛。 别说了，一说满眼都是泪啊，全是想念。 对， 有两年了吧？ 对， 两年这些比赛都 今年 少 都没了，所以这些骑车的人他已经有这些装备了，他要特别喜欢这个活动，他也没法通过这些比赛去达到他这个想骑车的这个目的，他只能在家门口骑了。 他这么一说，突然好像找到这个找到源头了，就是因为大概在2016-2017年铁人三项包括大众自行车运动的赛事的火爆，带动了更多的骑行爱好者来了， 对， 买了装备。 对， 然后原来是有比赛，你可以去过瘾，然后你干嘛到都封闭一年好多场嘛，你可以选嘛。那会儿我记得咱们一年，是吧？ 703， 不敢说周周都在外边，但至少 对 十周是有比 赛。如果你特别想比赛，你又觉着这个不想骑城市道路，每个礼拜我感觉都能报上，就是5、6、7月。 结果现在呢， 一场都没了。 对，其实在北京骑车主要就是这夏天这几个月。 对， 春天到秋天这几个月， 没比赛之后呢，你装备买了，然后人群也上来了，突然大家发现没地儿去了，那只能自己找地儿。 我觉得跟比赛没有了有很大关系，又不能每个礼拜我去什么凤凰岭啊，什么骑永宁啊，这些特别远， 对吧？但又想练， 是，在又是2年前还是3年前，当时是天通苑吧，开了一个专门的自行车道，也上了新闻。就是大概有个天，它叫独立的骑行道，解决叫 P 加 R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工程，就是你别再那个开车到坐地铁了，大概呢从家门口呢你就可以上这个全封闭的，它是全封闭的一个自行车道，你上那上面你可以骑车骑到什么地铁站，然后你可以通勤，这样解决大家出行的那个问题。当时大篇幅的去报道，我说当然这挺好，它是一个全封闭的，而且就是不让走人，也上不了电动车，只能自行车上。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是不是还是这样管理的，还是说也已经变成了自行车和电动车混行的这样一个道路。说到这儿，说到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把这事儿通勤和 运动区分开， 对， 它不是一回事。那么现在是问题是无法给自行车运动人群解决他们上哪运动的问题，而且是叫做家门口的，你别太远，我不可能晚上开车到一个特别远的地儿我去做这项运动， 对， 骑着车我就能到了这个地儿。那刚才蔡超说你看长公园， 嗯， 没有，奥森这个也没有， 嗯， 啊，大型的公园地坛天坛就更不用说了啊，也没有，没地儿骑。 对，我觉得其实长安街它很难去禁止这项运动， 嗯， 我觉得从骑行的这个朋友角度来讲，我觉得你首先有很多还是有不戴头盔的， 嗯， 还是有，就你要把护具先戴好，因为你毕竟你非机动车跟机动车发生事故，要基本上都是机动车全责， 嗯， 所以才有这个冲突嘛，就是你不管你是在哪骑的，只要你碰了非机动车都是你全责，所以你要把你的护具这些做好，把你的安全措施，我说这晚上所谓的这些自发光的东西你都要带上，而且就是各行其道，该等红灯你就等红灯， 嗯， 借道你赶紧回来，我就大家都按正常这个走的话，我觉得就好很多。 嗯， 其实确实是长安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刚才说，因为它即使宋阳说这些步道都出来，一有它有距离，二你不能保证这个遛娃的走路的它不横向出来，我还是不敢去。长安街我就是敢去，因为真的是每一个路口都是有民警协警，他不会让你上，他就全部都是走长安街，从那个地下通道或者天桥，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安全的。 嗯， 就是我现在就是，即使我有可能跟机动车发生事故，但是我也没有更好选择。 嗯， 所以你才会选择去长安街，我没有更好选择，这是我现在最好的选择。 嗯。 对，而且说实话你这个执法起来也很难，我没有办法去确定你到底骑了多快，而且罚的话也没有说机动车12分我就去学习了，它无非就是一些 管理也难 钱的问题，但是很多他只是为了运动，他也就当花钱我去你场地了，对吧，有的人他会这么想，对吧，所以其实他管理起来很难，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把这个素质提高，就是你要遵守一些规则，你玩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就像飞盘那个运动以后它有一个所谓的精神，这飞盘精神，你就是我觉得自行车应该有一个所谓的精神存在，就是你要 当然要有了， 对，你要服从这个社会的规则，你才能有这个运动的就存在，它并不是说咱们就确实这种混行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它就是要借用机动车道，我作为一个骑行者，我可以感同身受，他为什么要去？他觉着在机动车道骑比那个非机动车道安全，因为非机动车道他有的人骑得慢， 对， 有并排骑的。我突然穿过那口，突然发现他们并排骑，我就摔了，我只能选择摔车，因为我停不下来。但是非机动车道，他一般在城里就是开30迈嘛，30到40迈，跟我自行车骑的速度一模一样，而且我不累，我的车就是你的设备足够好，你是能跟上的。就是概念是什么，其实你骑一个正常的公路车，你骑每小时20到25公里你是不累的，过30才累，应该是这样，对吧，你不累，所以就他没办法，他就是比正常的车要快很多，他那个共享单车你使劲骑每小时15公里，你这个正常的运动自行车你轻松蹬就每小时超过20公里了，它不是一类东西。对， 各行其道。 嗯， 对， 张宇刚才说的这点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各行其道，机动车你就机动车，非机动车你就非机动车，然后心里边要有杆秤。刚才说执法是一个难题啊，我也是觉得，你怎么判定这个人他骑了多少呢？ 对， 而且你不能说他一直骑多少，是说就相应的法律法规现在确实随着这项运动不断的普及，有一点滞后了， 嗯， 对吧？那你说你是一次性超速你就算超速了，还是某一个区间段你超速就算？你像我们机动车。你拍下来你这个点超速你就是超速了， 对， 对吧，那还有区间测速， 区间测速 它也算， 嗯， 那么对于自行车你怎么算呢？ 对， 你说我这一算，我这长安街6.9公里，我这某一个点我可能超了，我全程下我就12公里，你算不算？ 对， 所以这些都是问题。但如果说想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也太难了，太难了。当这个你刚才蔡超其实聊过这个话题，北京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城市，一个国际城市，2000多万人甚至更多人在这个地方居住，一旦出现管理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更多时候采取叫维护